第175集，过节。 古人所说每日三省吾身不假，顾元白睡前这么一自省，审视一番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，头脑一下清醒了许多，对于之后要做的事情更为清晰分明了。不久之后，田福生就将京城之中的名花找了出来，特意前去好几座皇家的庄园，将其中精心侍弄不该在冬日开的名花也一一采下。这些花每一株都价值万金，要想先帝在时，宫中曾有一朵西府海棠流落民间，就被一位富豪以万金买下供奉。当今圣上对宫中管得严，没人敢拿着宫中的花去外头贩卖，因此更是物以稀为贵，只要什么花冠上皇家的名头，就能换来白花花的银子。当田福生把这些千百株的花给摘下风干时，心里头都疼得要滴血了。薛远说是要入口的花，那处理花瓣时的手续可就多了，来来回回也要小半个月的功夫。顾元白将事情吩咐下去后，就很少过问，但不知何时起，民间却升起了圣上爱花的传闻。一时之间，京城的花价又迎来了一批高涨。时间缓缓，终于走到了年根。北疆在大年三十的前两天，大恒士兵也在游牧人警惕的盯梢之下，开始准备欢庆新年了。春节正是农历初一，俗称过年，这一日是自古以来一年中最为热闹最为喜庆的一日。身为将领士兵，这一年不能回去和家人同欢，虽然遗憾，但他们也得弄得热热闹闹的，要让将领们与士兵同乐，要共同迎来新的一年。大肉摆上，好酒灌满，大吃大喝告别蝗虫之灾，让那些灰头土脸的游牧人好好见识一番他们大恒朝的底气。驿站在年前给边关送来了足够的调料和盐巴，一大早上薛老将军就带着人去宰牛宰羊，再派另一批人去给鸭子拔毛，提前煮着鸭汤。边关的大恒士兵这一日就忙着处理食材去了，一条条红花花的肉晾在了铺了一层布的地上，一眼看过去满地都是骨头和成堆的鸭毛，轻易让人想到了丰收。士兵来来往往地忙碌着，偶然往食材上看一眼，就觉得倍儿满足。当晚，这些成批的肉就被火头兵给处理好，放在外头冻了一夜。第二天的时候，人人又起了一个大早，开始准备包饺子。包饺子的馅儿早就被伙房提前几天给准备好了，伙房的人一点也不客气，有现成的大批士兵可以用，他们就把这重任交了出来。上战场的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平时里挥舞的都是刀枪棍棒。士兵们看着面和馅料面面相觑，大部分人都感觉到了手足无措。薛老将军与众位将领也在其中，与众位士兵一起慢腾腾地包着饺子。众位大名鼎鼎的将领将包好的饺子一放，个个奇形怪状，没有几个能看得过眼的。薛老将军哈哈大笑，指着杨慧将军道， 杨将军，你这包的是饺子吗？ 将军您瞧，没几个包的好看的。 哎，薛远那小子呢？ 这薛九瑶带着人去剔骨头了。伙房的伙头兵缺人，那骨头又硬，薛九瑶力气大，就带着人啊，先过去把骨头给剁了。 这是要熬骨头汤啊。从今儿个就开始熬，等两天过去，那不得香得吞口水了。 饺子也是肉馅的素馅的都有，从边关这些牛羊身上炼出来的油可真不少，调馅的时候油和调料都好似不要钱的撒在了饺子馅之上，筷子加上一块馅料都能看到馅料之中掐出的油来。军中的铁锅被清洗了出来，到时候油往锅中一烧，无论是做饺子还是牛羊肉入锅，香味都能飘香十里。这么一想，就觉得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噜的叫响了，馋得恨不得现在就到大年三十赶紧去吃一口流油的酒肉。 薛老将军和同僚们包了一会儿饺子，就搭伴去伙房看了看。好家伙，一走进伙房就是扑面而来的雾般的香气。一众人顺着香气跟着去看，鸭汤就包在大锅里炖着，锅盖一掀开，那个香味香的顿时让众人下意识口中分泌出唾液，都快要了老命了。众位将领矜持地擦擦嘴，又往熬着大骨头汤的地方看了一眼，担心地问道： 你们人够吗？ 军队和百姓里会一手的人都被咱们给找来帮忙了，人应该够，就是肯定要忙昏头了。 哎呦，将军们呐，你们要是没事就多去包一个饺子，凑在这干什么呀？ 薛老将军带着人讪讪离开，又跑去包着饺子了。这两日士兵们的士气格外高涨，跟着埋头热火朝天地处理了两天的食材，精神饱满地等着春节的来临。除了春节，他们还得注意会不会有游牧人来犯。士兵们心里嘟囔着，希望这群游牧人能长点眼，别在这种好日子来犯。要是真的在这时候来进攻了，那边关士兵们可是满肚子火气没地方出。而这会儿还真的有游牧人在不远处盯着烧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